好啦，嗱，而家系月头啦，咁啊，鬱敏射馬呢個獨立付費嘅呢個節目咧，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嚇，咁啊，早買早享受嚇，又得。 嗱咁啊，嗱，今次我好簡單嘅啫，大家如果要訂購我哋呢個鬱敏射馬嘅節目咧，咁就要去呢個網頁 raystockmyradio.hk。咁就喺下面咧就睇咗我哋嗰個條款啦，同埋咧最緊要咧喺你哋訂購嘅時候咧就要輸入一個 Gmail account， 因為呢個 Gmail account 咧就方便 Gmail 嘅網址 ，Gmail 嘅電郵啦，電郵啦。咁啊，因為呢個電郵就好緊要嘅，就係關乎到咧我哋咧可唔可以第一時間將我哋呢個鬱敏射馬嘅片段咧就 send 準有效率地就 send 俾你哋，因為有陣時如果你哋唔係用 Gmail account。嘅話咧，咁咧就可能咧就嗰個 mail 就唔知道去咗邊度咧，咁你哋錯過咗咧，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好最緊要就係大家啦，就要登記一個 Gmail account， 咁就俾我哋咧就訂購呢個節目。咁啊，我哋咧就當然啦，每一集我哋咧每一個賽馬日咧，我教主同埋甩甩咧都會俾我哋嘅獨門心水啊，咁就俾大家參考，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贏錢之餘咧，亦都支持翻我哋 My Radio。 嗱，我哋呢一個獨立付費節目咧，鬱敏射馬就唔係淨係或者嚇好似有一類似嗰啲俾貼士嗰啲，咁就係畫咗啲 number 出嚟。我哋仲分析一下嗰、那個即係當日嘅形勢係嘛，俾大家參考嘅，然後我哋先再提供心水。咁記住入呢個網址 race dot 啊 myradio.hk 啊，咁然後咧就喺呢一個付費節目嗰度咧，即係大家記住，你要訂購嘅話，一定要留一個 Gmail 嘅 email。OK， 就是咁啦，電郵的地址啊，咁啊先至可以將我哋嘅資料傳送俾你嘅。OK， 記得 支持鬱敏射馬。 不過新鮮度打件，咁今日都大家都唔需要即係去猜測我哋究竟講咩。 上個禮拜嗰集講咗， 即係諾貝爾啊物理學獎，咁就 唔止講物理學獎，我諗我哋盡量我哋能夠知識所掂及嘅，咁啊諾貝爾獎，即係我諗和平獎我講唔到啦。 唔係物理學獎我講到嘅， 咁但係科學新知啦， 係啊， 物理化學同埋嗰個嘅 生物、 生物醫藥嗰個有關嗰啲，我哋會講。 咁就當然啦，就大家對今屆嘅物理學獎咧，就我相信都冇乜意義嘅，因為都係涉及到嗰個所謂重力波嘅問題啦。咁我哋都喺呢個節目講好多次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入邊個人選啦，同埋係呢一個嘅諾貝爾頒獎啊，佢嗰個潛規則。咁就第一樣嘢咧，我哋想講講咧就係咧其實咧有啲物理學獎咧係要排隊嘅。例如高坤啦，那個光纖佢即係事實上我研究到， 其實好明顯就係按照嗰個發現嘅影響力大小，佢提供有幾革命性嘅影響嚇。咁如果你話光纖咧，好多時就係、是、你真係要等個技術成熟，睇到成個社會因而改變，咁就你會睇到佢嗰個嘅 impact 啦。 咁有啲咧就即屆攞嘅，咁今屆呢個我相信亦都係代表呢樣嘢，因為我哋自己如果做呢個節目，我都記得咧，譬如話我哋涉及到。重力波佢最初話啊發現嘅時候，我哋去懷疑，到我哋真係肯定嘅時候咧，事實上即係呢個節目都做咗成兩三年。 其實咁嘅，中間仲試過有嗱，我哋有介紹過就係話，以為發現到宇宙大爆炸殘餘嘅重力波，後來嗰、那個即係嗰個就用一個間接方法去睇，但後屘發覺搞錯咗。後來真係由呢一個叫 LIGO 嘅實驗嗰度真係睇到出嚟啦。睇到一次。兩次、三次，甚至乎去到我上個禮拜講嗰集嘅時候，我特登抽咗即係幾秒鐘出嚟講，就話由另外一個叫 Virgo 嘅實驗咧，揾到第四個重力波咁、其實就你要發覺真係一種經過失敗、放棄再嘗試，然之後逐步驗證累積越嚟越多結果，而家今時今日終於係宣布確認咗呢一個咁嘅結果啦。 係啊，頭先你講 Virgo 嗰咧就係處女座嗰個寫法嚟㗎 ，Virgo 啊，應該意大利嗰邊啲主要 係法國。同意大利合作嘅，咁啊嗰個基地本身就喺 Pisa， 係啊， 喺比薩嗰度。 比薩啊，咁啊，即係今次呢個物理學獎咧，就我相信大家唔會有啲咩嘅即係分歧啊，因為發現咗之後咧，係對成個物理學界嗰、那個宇宙學嘅影響咧，就相當之大。 其實咁嘅，即係你話物理學界入邊，我諗最。即係最有說服力、簡單直接嘅一種貢獻就來自咩呢、就係來自一啲你唔知道佢有，俾你發現咗，最後一個實驗驗證埋出嚟， 就是很簡潔的三部曲而已、咁你話就算楊振寧當年嗰種就係話佢認為有一種叫做藥狀力藥作用入面與稱不守恆，後來吳建雄做咗實驗出嚟，咁好快就會攞。即係對於呢一啲咧，係能夠顛覆咗或者係叫做補完咗一啲理論上嘅嘢，或者係將一啲我哋好想揾嘢，以為唔知有就冇好啦，即係佢最後揾得到。咁就算你話當年發現中微子啊，甚至乎你話同夸克本身嗰啲研究啊。你話如果將來有一天、有人去發現咗、原來組成暗物質係邊一係會唔會有啲新嘅基本粒子？呢啲都係排住隊等等住攞呢一個獎。 咁但係頭先你講咧，仲有啲更加石破天驚啊嘛！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愛因斯坦兩個相對論啦，啊，黑子相對論、光子相對論啦， 攞噶嘛？ 但兩個都冇，兩個都唔需要攞啊嘛！ 係 你都唔需要攞呢個獎去話呢個理論咧，但係。佢雖然佢都攞到，係嘛？但係佢攞嗰個原因就唔係因為呢兩個咁突破性嘅理論，係嘛？咁講翻呢一次嗰、那個物理學獎啦，嗱，我就前兩日我打曬一篇文俾你啦，嗱篇文後嗰部分我就唔完全唔同意噶啦，呢有啲攞完諾貝爾獎又如何如何，咁講到明啦，攞咗諾貝爾獎獎係純粹因為佢做嗰樣嘢啫嘛，你佢其他嘅事你就唔需要批評佢啦。嗱，我哋講緊咩咧？就譬如有啲係諾貝爾嘅得獎者。即係喺物理學界嘅，佢鼓吹呢個種族主義，有一個話佢信星座或者何嚟講，其實呢啲我覺得 irrelevant 嘅。但問題佢有一個 point 咧，我想你呢度即係評論咧。佢話咧，譬如涉及到呢個重力波嘅研究咧，事實上係唔止呢三個人嘅。 哦，我睇到啦，你 send 俾我嗰文章係指出一個咩問題咧？就係話好多時咧，唔好淨係話科研，其實好多時你話立和平獎冇乜呢個問題嘅，諾貝爾和平獎佢可以頒俾一個團體。好多時你話發現知識嚟講，一個創建咧，尤其是越嚟越呢個新世代咧，你係以一個全球合作、團隊合作嘅方式去實現嘅。你一個 LIGO 嘅 collaboration 其實入邊係幾千個名，或者係一個嗰陣喺六七八十年代攞好多諾貝爾獎嘅嗰啲粒子物理學發現咧，其實背後嗰個團隊後係講緊即係上千個名嘅。咁因為有人話咁呢 paper 嗰、那個即係呢啲咁樣嘅發表嘅論文係咪個質素唔夠？其實又唔係，佢真係一個好大好偉大發現。而呢個好偉大發現唔係真係好似以前咧愛因斯坦時代傳奇式咁樣，即係一個武林高手三排兩撥式就同你耍咗招出嚟打勻全天下噶嘛。 咁啊，仲要係隱世高手，即係佢唔喺大學入面教書。 即係而家你講緊其實成個 LIGO 係嗰幾千人咁嘅級數嚟去運作，甚至乎中間參與過嘅研究咁樣，甚至乎可能你數過，可能喺佢嘅論文喺佢嘅研究入邊黐得呢個名嘅上萬人都有。咁但係最後呢三個人落嚇，咁呢三個人通常佢就會即係唯有就用一啲準則啦，就係你係奠基人啦、創始者啦。可能你奠基得嚟，後來又唔係話個參與程度有多有少啦。咁而家佢睇到就係話嗰位阿 Wise 咧，咁佢就分一半嘅嚇。咁佢可能係奠基之後再參與跟得比較足啲。咁另外阿 Thorn 啊、阿 Barish 啊，佢哋就每人再分四分一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又話有啲其他人原來都有份參與過奠基過程，然後分得即係咁？但係另外咧，諾貝爾有個潛規則嘅，就是呢啲咁嘅物理化學生物獎嗰啲咧，係唔可以分超過俾三個人。咁所以呢樣又係佢嗰啲，即係喺呢啲咁樣嘅規條之下，令到佢哋咧就會係有一啲即係古怪啲嘅方法嚟去即係決定邊個攞獎唔攞獎啦。 但係你睇到近年咧，其實都班親都坐底兩三個噶啦，即係兩三個，即係意思話好少話一個啦已經。 其實嗰陣就算 Higgs boson 啦 ，Higgs 都唔係淨係 Higgs 攞噶嘛。 個原因就因為咧而家嗰個物理學或者整體科學嘅研究咧。已經是一個涉及團體，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可能你個人甚至個人去提出這個想法，都是講緊係一個組織去 係係係係。即係另外，我又諗翻起嗰陣阿陶又有攞嘅時候，就係佢個團隊一定多過三個人。佢亦都唔係團隊入邊貢獻最大嗰、那個。但係咧，佢就係死剩嗰、那個。係 啊， 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潛規則。 唔係，獎要命長，獎要長，要獎要長命啊！諾貝爾獎啊 ，OK， 好啦。即係我哋講到呢個團體嘅問題咧，咁今次香港嘅物理學界咧，其實喺嗰個發現重力波入邊咧，有冇一啲嘅參與咧？ 即大家可能看新聞都講啦，咁啊黎冠峰教授咁佢都有係即係現在即係現在進行式地有參與一啲同啲重力波觀測有關嘅研究，咁你好容易知道咁一定係有關。咁但係其實咧，你話呢一種淵源咧喺香港本地嚟講有冇即係本地研究亦都參與一啲嘢，多多少少貢獻咗呢個重力波發現咧？我又覺得唔止啊黎教授，因為有啲係以前做落嘅嘢，可能嗰個嘅。即係即時嗰個嘅 impact 冇咁大，但係就係的而且，即係好簡單講啊，至少喺佢哋嗰個論文入邊有去提過 LIGO 呢隻字先嚇。咁而且後來發覺咧，有一啲嘅人物咧去參與過研究，有啲甚至係我師兄亦都係研嘅老師咧。佢哋甚至同而家嘅得主啊，其中之一啊 ，Kip Thorne 係有啲淵源添嚇。咁譬如話。高我幾屆的有個師兄其實就去加州理工那裡讀了個物理學的博士，他的論文指導老師就是 Kip Thorne、而另外就算在香港來說、如果你數回即是可能有些名字大家可能聽過下的、楊光海教授、即他曾經去到中大副校長、他們甚至乎發表過一些理論上的一些理論性 的文章是呼應翻啊 ，Kip Thorne 佢哋嗰一個門路嘅，然後就係、是、即係多多少少對於嗰個去預測 LIGO 呢一個咁樣嘅重力波裝置係有一種即係推波助瀾嘅作用啦嚇。咁、即係你數唔到佢係有幾大有幾細，但係你話要直接抑或間接參與咧，其實你話中間部又牽涉到個網絡，其實好大，甚至乎你可以數翻嚟香港都有咁一啲唔奇 咯。係啊，咁我哋即係去提出呢樣嘢，就想證明咧，就話。香港咧都有一定嘅物理學嘅人才喺度，係嘛嚇？咁就頭先你提嗰位教授都提話，你今次咧因為香港都有少少參與啦，咁政府應該撥多啲錢去俾嗰、那個研究資助。咁但係我素來對呢個問題咧，我就都幾 cynical 嘅，即係。政府資助你，咁佢成日要睇你嗰個效益噶嘛，係嘛？ 冇噶啦，通常你講完之後，跟住到下次又有香港人原來又講一次，咁佢咪就係咁咯。係 咯，係咯。咁你睇落，你唔需要間接參與噶。高坤教授咁樣，佢響度添啦，係嘛？咁你話跟住個政府唔會投資好多去做光纖，咁梗係唔會啦，真係係嘛？嚇！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話個政府資唔資助，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即使咧嗰、那個研究嘅。所謂嗰啲器材咧，未必話誒、真係做得好大，但喺理論層面咧，其實都唔需要大家唔需要分國家。 理論層面其實就可以好平咁樣做。 係啊，可以 嗱，即係我舉一個例啊，即係又係同翻以前我喺中文大學讀書有關，亦都係阿楊教授佢哋當年有份即係參與一啲同啊，即係佢又唔係直接。同 Kip Thorne 一定有 collaboration， 但係佢哋做嘅嘢就係即係可以話喺嗰個堆入面去互相呼應咁樣啦。咁呢度又可以提一提就係話咧，即係翻翻嚟講呢個諾貝爾獎咧。咁其實當然三個人有唔同嘅貢獻啦。咁其實我覺得最講得佢哋最大嘅貢獻就係喺嗰個推動呢、這、一個、叫做。LIGO 呢個名啊，其實就係用一個咧激光干涉現象做出嚟一個嘅重力波嘅探測儀。咁佢哋做好多就係推動呢個研究啦。咁推動嘅就係唔係就係寫封信開聲問國家攞錢嘅，因為通常咧佢可能俾得你錢就到後唔到肺啦。咁你唯有就係去喺你有限嘅資源之下去創造更加多嘅誘因。 會唔會其實都好似而家拍片咪？呢度買一嚿，嗰個攞一嚿，嗰個攞一嚿，咁樣大家冚埋佢咧？ 咁其實亦都有人嗱，其實有呢度有個故仔可以講嘅。開頭其中一位。就同呢、這個NSF 嚇、即係美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嚇、美國嘅，咁啊即係美國國家度攞咗嚿錢出嚟。咁另外其實好長時間咧，就各呢一啲咁樣嘅重力探測儀就嗰個研究基地就分布喺呢一個西部嘅加州理工同埋東部嘅麻省理工呢兩個就即係領頭噶啦。咁後來咧就決定咧就將佢統籌埋喺一個之後，其實統籌都多少因為有原因就係話，即係大家唔好爭資源啦，我哋都冇乜資源嚟爭嘅，嚟合作啦咁。然之後甚至乎將佢統籌成為一個咧環球式嘅一個嘅即係合作。即係呢度好笑嘅，即係而家好多時香港啲學系咧加個 global 兩個字咧就 grand 好多嘅。其實我想同你講咧，物理啊不嬲都 global 啦，所以唔需要加 global 呢個字落去。咁就係佢哋即係呢三位嘅穿針引線之下啦。咁去將呢一啲咁樣嘅去探測重力波嘅硬件去組織起上嚟。 咁亦都不即係一定要提一提就而 Kip Thorne 嚇啊，即係中文譯做索恩啊嚇呢位教授，其實佢就係嗰陣 Interstellar 嗰位顧問。 我哋講過㗎啦， 講過好多次。咁佢真係做呢啲重力研究，佢有一本好出名嘅重力嘅教科書喺物理學入邊啦，就 Villa 啊 Thorne 啊咁佢哋合著嘅一本書，好大本嘅，封面就係一個蘋果嚟嘅。咁嗰本我叫蘋果書咧，就即係。個名字叫 gravitation， 咁的而且確重到嘅地步，令到你可以感覺到嘅 gravity。咁啊，佢本身個作用就係咩咧？佢就係喺奠定咗好多理論性嘅研究。即係大家都諗緊就係你起咗呢個儀器出嚟，我唔知為乜，你出嚟嘅嘢度都唔度到幾難度，唔幾難度我都唔知。咁其實阿 Kip Thorne 教授佢係做咗非常多嘅理論層面研究咧。由好即係由幾個即係唔同嘅方面去探討一下，究竟我哋需要建造一個點樣嘅儀器，令到我哋係更加有可能去度得到。即係變咗你最後出嚟就係唔好多唔好少啦。嗱，你起到呢度咁啦，我哋應該就差唔多度到噶啦。咁 你講係咪後面呢本書 啊？呢本書咧就蘋果書。 John Villa 添啊， 係啊 ，Villa 就攞 咁佢應該好後期嘅咯，即係差唔多佢就死之前嘅喎。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以仲有一個作者咁，我唔係太熟嘅咁啊，以前做功課咁呢本其中一本書。 呢個 textbook 嚟 嘅。textbook 嚟嘅。嚇即係呢個係屬於物理差唔多高班甚至研究生程度學呢個廣義相對論嘅一本比較淺嘅教科書嚟㗎啦，已經係俾幾多即係比較簡單嘅例子。咁呢度提一提翻嗰、那個即係關於 Kip Thorne 教授。咁可唔可以又講到一啲佢哋比較仔細牽涉到嘅研究係咩咧？咁呢度不得不提一個即係大家即係唔好怕一啲咁嘅 term， 一個叫 cosinormal mode 咁樣嘅準正則無，即係佢係一個其中一種嘅波動咧。 Okay. QUASI Q U 跟住 normal Q U S A S I A S I 嚇 quasi 嚇隔一隔跟住 normal normal。 mode 跟住 mode mode 哦，系啦，都唔系太难嘅。 咁其实呢一种点解要提，即系夹硬都要提呢一字咧？咁其实因为咧呢一种咁样嘅波动模式咧，即系其实佢系，即系你可以话佢系本来系研究一堆波动，但系咧原来呢个波动入边有其中一个 class 啊，一个小组一类嘅波动咧，佢系特别同呢啲咁样嘅黑洞释放出嚟嘅信号有关。咁黑洞即系。佢會有乜嘢可能嘅信號釋放到出嚟啊？尤其是即係當然啦，如果跌咗入去黑洞入邊就出唔翻嚟啦。但係譬如話喺黑洞嘅周圍，黑洞將佢睇成為一個比較廣闊啲嘅系統，尤其是接近呢、這、一個即係中間黑洞嗰個 event 視界啊 ，event horizon 嗰位，佢哋能夠釋放到出嚟嗰種波動嘅模式，對佢做一個研究。而呢一種咁樣嘅由呢一啲即係黑洞。即係可以話一個深坑，然之後有少少嘢漏出嚟嘅呢啲咁樣嘅系統咧，佢釋放出嚟好多時嘅模嗰種波動嘅模式咧，係好需要對呢種叫就係叫即係準正則無係有所了解嘅。咁以我所知就係、是、即係 Kip Thorne 本身佢就係呢個準正則無嘅其中一個宗師嚟嘅，即係算係。咁、而喺香港，尤其是當年中文大學做嗰班即係由加州理工大學畢業，然之後翻翻嚟中文大學做呢啲咁嘅黑洞理論研究嘅。嗰啲咁嘅教授好多時就係執住呢啲叫準正則無嘅研究，即係我記得有啲名咁，譬如話楊光海教授啦，而家仲有喺香港科學園有盤好靚大生意，專係做超級電腦運算嘅孫偉武教授，咁佢亦都係做啲準正則無研究嘅曾經。咁另外仲有啲一位以前我老師嘅梁培登教授，我見佢有出過呢類咁樣嘅文章嚇。咁亦都有一啲師兄咁，佢一樣都會有參與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出呢啲 paper。即係我好記得喺佢哋嘅論文入邊，即係碩士論文或者正式去刊登嘅嗰啲咁嘅paper 裏邊咧，都有提到就係會去呼應一下呢個 LIGO， 甚至乎我哋一間可以提下一個叫 LISA。一啲都係關乎於重力波探測呢啲咁嘅新穎儀器，去預示一下佢哋有可能探測到嘅結果，甚至話俾佢聽就係話呢啲嘢究竟可唔可能探測到？因為天空上邊咧，可以產生到重力波嘅可能性，我哋諗到可以好多。有啲係產生到比較強，有啲產生到比較少。邊一種比較容易度到呢？咁其實都係由呢一班做理論嘅人去率先預示出嚟嘅。而喺呢一個譬如話最近呢次第四次重力波信號嚟講咧，就好明顯係一個咧兩個黑洞互相圍繞，最後撞埋一齊嘅嗰個信號。嗰種信號咧，一個好即係好得意嘅模式就係咧，開頭咧個信號嗰個頻率咧係即係冇咁密嘅。 但係隨住佢哋咧互相越嚟越近嘅時候，兜得越嚟越快咧，你睇到佢哋釋放出嚟個重力波信號嘅頻率係越嚟越高，而且仲越嚟越強。所以你睇到就係個信號開頭弱，但係突然間，誒好強好強，挫得好勁咧。咁呢種就係一種我叫 merger 嘅呢一種咁嘅信號。咁成個嗰個嘅信號嘅變化咧，就係、是、由呢一個嘅 LIGO 甚至 Virgo 佢都 pick up 到。 咁用啲好顯淺嘅比喻咧，譬如話個水塘你好大嘅。欸、你抌一嚿石仔落去，可能一個波動， 嚇、啊，那個、波動就是一個模式嘅啫。 係啦，係，譬如話你有人喺度搞緊，嗰個又另外一種波動啦。咁我哋慢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望到，幫我睇個波嘅形式，我哋就可以估計到佢嗰個撞擊。 即係我哋甚至我會用一個用聽咯，聽呢一個咁樣嘅波動嘅模式嚟去知道佢入邊發生緊咩事。 係啦，咁我要問一個即係物理學以外嘅問題啦。嗱、頭先譬如你提到話，佢哋即係出咗書，或者即係有咁多人去做啦。咁譬如呢位 Keith Thorn 咧，我哋咁熟悉佢咧，其實佢嗰個工作係咪已經超過咗物理學？譬如要做類似譬如 marketing 啊，要做呢啲去同呢啲官僚打交道嘅啲工作咧？ 我相信係喎，即係嗱，我記得咧，對於 Keith Thorn 咧，我以前有老師，佢以前喺加州理工讀書，佢就評價，即係講 Keith Thorn 嗰輪，佢就其實又對學問呢樣嘢咧，好 arrogant 嘅。 系、 啊、即系你无论学生又好，教授又好，你讲即系你可以话佢比较串串共一啲、但系咧，当你睇到佢喺 Interstellar 即系参与做顾问嘅时候咧，佢系对于一个咧喺即系外边吓、外边嘅世界，属于一个又系好玩啊，但系又好长寿节，即系长袖善舞嘅一个人咁样啦吓。咁、即系有得意嘅，即系变咗你又要需一啲咧，唔系物理学俾到你即系必要嘅素质嚟去。令到你去推動呢件事 咯。大家唔好誤會話，即係我哋唔話佢功力唔夠啊，完全冇呢件事。但係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聽咗佢咧就好多年嘅，起碼坐底二十年。點解咧？就係我哋最初做神秘之日就已經提過，佢同 Stephen Hawking 有個 bet 啊嘛。係。咁老實講呢啲咧，喂大佬，即係兩個馬一佬，即係呢啲咁嘅嘢咧。你話我哋喺坊間都係無數啦，但係喂佢要講出嚟去 sell 咧。其實我哋後面諗到的原因就係，因為將來你要譬如個稅務政府攞分定咧，攞機械攞分定咧，你冇呢啲名咧，係難攞好多嘅。所以後面涉及到就係點解喂你周不時你過幾年你又見到佢出嚟啊，又做下呢啲拍戲啊，同 Christopher Nolan 啊。 不過 Thorn 呢啲就已經係退咗休狀態啊，雲遊四海啦。 係啊， 咁佢就即係。我都會覺得佢如果活得夠長咧，基本上等住攞諾貝爾獎， 一定攞㗎啦。 咁尤其是就係話佢提出嚟嘅呢啲咁樣嘅相關於無論係即係佢試過好多次，無論中子星撞中子星啊、黑洞繞黑洞啊，定係純粹一個行星本身去塌縮去變成超新星嘅狀態，有冇可能產生到幾多重力波咧？咁佢係即係喺呢方面，佢係一定係個專家嚟㗎啦。即係做咗好多嘅理論嘅，甚至運算上嘅評估。 唔係，但係我想講 一樣，最後最緊係度得到啦。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我連呢讀唔讀物理學嘅人都識佢嘛。係咁就要有啲機密㗎嘛，有啲嘢㗎嘛。嗱，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亦都比較敏感啲嘅問題咧，順便問你啦。嗱，一個教授咧，當然即係名教授，梗係好多嘢啦，但係。其實後面其實佢係咪有班即係研究生同佢不斷去生產呢啲嘢咧？ 這個又不是什麼敏感的，我一定的一定，即是你做得老闆，你不可能再做一些好即是做寫個 program 自己 debug 的嘛，一定要叫 land 幫你做。甚至乎呢他在只是不要說在學院上的研究，就這樣看回他參與 Interstellar 那套戲的顧問工作的時候呢，佢其實有一啲 project 係拎咗翻去俾啲研，即係俾啲研究生去做嘅。 而大學又準佢咁樣， 因為實際上嗰個學術成分唔低嘅。嗰個學術成分咩咧？咪就係嗰張相，即係嗰個黑洞。你如果近睇黑洞嗰張相，啲光係會點被扭曲咯？咁嗰即係嗰張你要做嗰張圖，然之後背後你能夠做到一個將合理嘅方程擺落去，整成一個電腦程式，嚟合理地整一幅即係相出嚟話俾你聽。咁呢一個過程唔即係 係咪嗱？我哋講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呢幅相係咪呢張相啊？ 就係呢張相啫嘛，就係呢張你見。 即係呢張相有學問嘅， 呢張相係真係計出嚟嘅，唔係亂咁，唔係科幻地畫，唔係揾藝術家畫嘅。 我哋講過，但係當其時我冇impress到就係、是。即係呢個唔係吹嘅， 是不是吹的，我是很記得他們甚至乎他們的製作特輯用講那些圖那些光會怎樣，即是那條線不是行直線的，因為重力上太強了屈曲了、甚至乎有些 在背脊的光線因為他自己重力的緣故被他屈回去前面給你看到的、而你看到這種發光的形態其實就是他計算出來的結果的、所以這個我就會說可能他背後未必是真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做研究，可能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碩士研究生、或者一個可能、其實如果你說加州理工沒有什麼碩士研究生這個概念，其實就純粹可能一個學士本身、 undergrad 的東西， 他可能幫手跟頭跟尾都可以參與。 那我想一定他在 CIT 入到去讀 physics 的人一定是很聰明的， 真的是本身也都有個 programming 的技巧啦即會發覺就 我又會覺得我不會看小話，就算他參與公眾工作去做這些、比較不是說真的很抽象理論的研究，純粹將一樣很抽象的令到 visualize、即是令到 visualizable 讓你看到，我又不會太看小這件事、 這個 我自己也有少失過，因為當時我們都講過的、但我就沒有什麼印即沒有那麼強印象，就是這個其實是計出來的、 我起碼我有提過、但其實不要說了，一會兒我們講完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講化學獎，其實它都是一個 visualization 的問題的、我所以會覺得就是說、這一種能夠將一些很難去想像或者帶到去大家去視覺去看到的東西將它變成看得到，我覺得可以是一個 很偉大的工作、 好了，今次呢就、那個重力波這個研究呢就、成為個物理學得獎的原因， 是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終於被他拿到了、我們幾位有讀物理 的朋友都覺得、沒什麼懷疑、他拿到我很開心、 所以我們很強調就是大家不會說對今次那個獎有什麼很特別的、覺得要挑戰， 即是 keep stone 底拿的、 唯一一樣的就是、拿的人是不是即係嗰個貢獻咧，係局限呢三個人咧，咁就好話俾你，一定唔係啦。 一定唔係，直頭就講有個咧，其實貢獻好大，應該都值得攞嘅，就今年三月死咗。 邊個？ 我的名字我噏唔翻出，即係唔係好遺憾，但係我即係要、其實都係大家喺網上都傳咗俾我睇，其實就話佢真係距離個諾貝爾獎真係爭幾個月。 冇嘅，呢啲嘢就呢啲命水嚟嘅啫，即係呢啲你唔到你攞就唔到你攞噶啦，即係係咪嚇？咁所以。Keith Thorne 呢啲佢成名得早，咁佢亦都即係個人好外向啦，所以佢攞大家唔會有啲咩覺得話特別嘅地方啦。咁總括嚟講咧，即係呢個廣義相對論其實到依家係咪應該都叫做圓滿嘅一個 幾實正啊！即係佢經歷過幾個都係好極端嘅發現，即係其實一開頭你就算睇話喺愛因斯坦未死嘅年代。講佢個光會係彎曲咗，跟住透過觀察某一次日食去睇得到，驗證到呢一個咁嘅諗法啊。咁呢個第一啦，跟住去修正呢、一個水星圍繞太陽運轉嘅軌道啦、甚至乎我哋今時今日 GPS 嘅即係修正啦，嗰種重力紅移嘅現象啦。咁同埋今日而家 gravitational wave， 全部每一樣嘢都係印證咗呢個廣義相對論係合，即係一個好嘅數學模型嚟去叫做描述我哋呢一啲咁嘅星體現象，咁即係我記得都有個網上朋友去講咯，即係佢講嗰句説話，咁我都諗唔到其實我講，但我好同意。佢話：你話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外星文明，我諗我哋最攞得出手話到俾外星人聽，我哋其實都有翻咁上下文明係乜嘢咧？嗰樣就係廣義相對論，即係最 universal 嘅一樣嘢。 係啊。好，咁呢個即係結果咧，就都顯示咗啦，就一個科學嘅發現咧，佢唔係話好短時間，廣義相對論頭頭尾尾過咗百年， 有一百年， 過咗一百年啦嚇。咁一百年之後個實驗先追得上嗰個理論嘅視野，係嘛？咁所以呢個證明就係， 即係愛因斯坦自己甚至乎講，我都唔會預呢個 佢有生之年嘅， 唔係佢都唔係講有生之年，佢講埋自己，佢甚至乎係佢冇諗過會度得到噶啦。 點解？ 佢唔係淨係講有生之年，佢講佢冇生之年，身後都未必 點。點解會佢有呢個懷疑？ 因為佢好清楚由個數字睇到，就係呢樣係好一樣好弱、好弱、好細、好細嘅。 因為重力從來喺嗰個四重力入邊係最弱。 點樣弱法咧？喺條色入邊，即係如果講個波動嗰個大小，即係講條色去，即係我唔成條色唔噏出嚟啦。有乜嘢 factor 喺度咧？嗰、那個 gravitational constant 6.67×10^-1 次方，咁十嘅負十一次方係好細嘅數字啦，喺個分子嗰度。 在個墳墓嗰度仲有個光速嘅四次方。 嗯， 咁啊，即係光速四次方，咁三乘十嘅八次，咁你可以乘一乘就係八十一乘上十嘅呢一個三十二次。咁啊，即係呢度係十嘅負三十三次嘅嘢，即係你將十嘅負十一，仲有十嘅負三十三，最後係一個十嘅負四十四次嘅嘢。咁其實都即係。即係我呢，淨係呢兩個咁樣嘅因素，你都可以想像到佢係一個十嘅負四廿四次嘅，即係喺我哋呢個 SI unit 嘅尺度之下，佢一個十嘅負四廿四次呢一種咁樣 signal。最後出嚟喺 LIGO 嗰度，佢個敏感度係要做到嘅地步咧，喺呢個咁嘅四公里長嘅來回光速行徑裏邊，佢係希望喺呢個四公里入邊捉得到比起原子仲要細千分之一嘅一種咁樣嘅。大小的變化， 即係嗰個 magnitude 係細到我哋都好難想像的。 係啦， 即係佢只係吊咗喺度，喐佢少少。 係啦，即係個光，然之後就有啲嘢即係 shift。 因為我哋前講過，其實一個稱類似稱糖嘅物體嚟講。 其實就係啦，佢係一個乾，即係其實最主要就係佢嗰個喐到嗰塊鏡，然之後就嗰個干涉嘅現象可以睇得到出嚟。 係、好啦，咁第一節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問埋你就係咧，嗱，今次呢個就係宇宙學同埋廣義相對論啦。係係。咁就嗰、那個粒子物理嗰度咧，而家係咪即係再行落去要再揾多啲粒子，就一定要起得過多，即係再起一個更加勁嘅粒子對撞器咧？ 我相信要係咯，因為其實就算你話以熵嗰、那個嗰嚿嘢咧，而家佢發現咗呢一個希格斯波色子，即係上帝粒子之後，再冇停過落嚟噶嘛，佢繼續去嘗試 run 睇下撞唔撞到其他嘢，咁一路都冇乜揾到咩其他新嘅嘢，即係佢揾到啲所謂新嘢咧，就係由舊嘅嘢去組成，就冇超乎到呢一個叫做標準模型嘅想像，甚至乎亦都原來都符合咗原來嘅預期添，咁但係有冇一啲係呢一個 standard model 嚇標準模型以外一啲嘅新嘅粒子咧？未有，咁而相信即係亦都唔知有冇。咁而似乎以而家呢個數量級、呢個能量級數嘅熵呢個咁嘅加速器就未必可以， 即係行到盡㗎啦。即係如果一般嚟睇，咁但係咧有一個後起之秀啊。 係啦，但係我會話啦，即係翻返講重力波嘅問題啦。但係我會相信咧，對於重力波嘅研究咧，係可以喺未來新一代嘅嗰啲咁嘅儀器入邊咧，再有一個比較長足嘅發展。即係譬如喺我記得咧，喺我哋上一次即係都唔知係第幾集之前講重力波嘅嗰集科學新知，我有提到一點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就係聽到佢有定冇，慢慢我哋可以累積好多嘅結果，甚至乎我仔細睇埋喺呢一個信號入邊佢嘅變化係點，度到好準確。然後就係話做一個全天候嘅觀察，去揾下就係話佢嘅來源邊度多邊度少邊度大邊度少咁樣。再集中去討論一下就係佢嗰種分布，就係話會唔會喺邊一個地方特別多邊一種嘅重力波嚇？咁呢一個就係未來即係需要做嘅。而我相信就係我哋未來科技可以即係接觸得到容易。 簡單嚟講就係所謂 cosmological gravitational mapping 啊嘛。係 啦， 係 啦， 即係話你可以將成個宇宙入邊即係。嗰、那個重力波嘅分布嘅 成個全天候嘅分布去摸清咗出嚟，咁牽涉到嘅咩儀器咧？就係一個比 LIGO 更加先進啲嘅，就係擺喺太空入邊擺成，即係我哋嗰陣都有提過，一個叫 LISA 三個人造衛星擺成一個等邊三角形，然之後互相用呢個激光嚟溝通，就將嗰個嘅干涉，即係負責去感應呢一啲重力波嘅嗰、那個去做干涉嘅嗰個激光咧，就擺到去。即係地球軌道尺度咁大，即係又唔係去到地球，即係去到月亮軌道尺度咁上下大嘅一個嘅即係大小，嚟去等佢同我哋成個地球同太陽運轉同步嚟去度，咁出嚟個靈敏度就一定係會更加高強啦。 我諗而家都諗到咧，就掙得嘅問題係錢嘅問題啫，係嘛嚇？ 我諗今次都係即係隨住累積嘅結果越嚟多，我諗都。佢會可以吸引到一啲，譬如唔係一單一國家，可能歐盟同美國嘅一個合作。咁其實今次呢一個 Virgo 同 LIGO 就已經係歐盟同美國合作。 我講嘅頭先個後起先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呢度我要提一提，喺我暫時睇到同重力波研究入邊，中國係缺席曬嘅。連印度都參與得積極一啲嚇，尤其是喺嗰個 LISA 嗰個即係合作。咁嗱，有法國同意大利參與 Virgo。美國就是 LIGO， 咁嚟緊仲有一堆就係日本會自己起一個，跟住印度會亦都同 LIGO 邊有一啲合作，咁唯獨是我真係睇唔到中國嘅蹤影喺呢度。 唔係，我哋講完就有噶啦，我哋講完有噶啦， 係、okay? 講完有噶啦。 OK， 咁我哋有一節第一節就完啦，下一節翻嚟我哋講講呢、這個化學獎同埋生物獎嚇。